好，所以我们就叫做 曼哈顿大餐。 不是说叫曼哈顿大餐吗？ Hello， Yeah， 好吃好听， 曼哈顿大餐 上菜喽。喂喂，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 到底谁会这样开场？ 不是，其实我听那个马克信箱，他们都会先、 哦、 喂喂，麦克风测试。 对啊， 麦克 对啊，马克信箱是的确走这个风格，就比较白烂的。 好，我们是两个还没有想到名字的 podcaster， 看来这个麦克风测试非常的成功。 我是汉堡， 我是曼星，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 podcast 上架的日子。 对，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想到我们这个频道要叫什么名字。 没错，名字很重要。像我的名字就很常被人家念错。 你常被念成什么？ 我的名字后面其实是心嘛，就是那个草字头比心的心、 嗯、 然后很多人把它念成蕊。我从小到大的困扰都是这个，而且小时候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拿去旅行社办那个护照，因为以前就是跟家里面出去玩嘛、 嗯、 然后那旅行社就把我的英文拼成曼蕊，所以只要我一旦出国我就变成曼蕊，因为我的英文拼音是 J-U-E-I J-U-Mandarin、 oh, yeah. Mandarin。 所以我一度很困扰我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信用卡英文拼音跟我的护照英文拼音，然后还有我现在自己在用英文拼音都不是同一个。 可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还在用错的拼音吗？ 对啊。 怎么可能 就没办法、啊、 可是这可以申请修改吧？ 可是就是要等到换护照的时候。 好吧， 那祝你早日换拼音名字成功。 因为换名字真的很麻烦、欸、 好像是，对，很多繁杂的手续。 对啊，身边应该很多朋友也都是那种换名字之后就不知道到底应该叫哪个，要叫新的啦， 要叫新的，因为叫人家旧名字蛮不礼貌的。 嗯， 因为一般我们认为就是需要换名字都是那种改运啊或什么的之类的。 哦， 對， 像我就只是被人家叫错。 天生就衰了。 对，我这个运可能不是要从名字改，可能是要重新塞回我妈肚子里面重新投胎。 好，反正 重改。 好，反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要来想一下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名字，这个频道的名字要叫做什么。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有想一个叫做 每一只汉堡，你是要讲这个吗？ 好像是，因为我们好像之前比较常用这个名字。 应该说我跟汉堡以前很常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就会录 cover。 一起玩 不是一起玩吗？ 你这样讲很像什么青梅竹马，然后我们是邻居，就是在同个巷口长大这种。可是也没有，我们其实也才认识大概两年多而已 其实没 有很久、 欸、对。可是我一直有个错觉，是我觉得认识你很久了， 应该是一见如故吧。对对对，可能都是处女座的关系、 哦、 对 就觉得嗯频率有对上，可以来录个 podcast。 好，所以我们要叫什么？ 好， 绕一大圈。 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名字可以从谐音或者是一些名字的关联，我本名的关联跟你本名的关联，你就叫汉堡嘛。 对， 然后我是曼星嘛。 嗯， 所以或许能够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关联。网络上不是有很多那种梗图吗？ 嗯， 就比方说几月份配几号，然后它的每一个月份都会有对应的词汇。 哎、欸，我觉得那种东西很烂哎、欸。 你说梗图吗？还 是、就 是、 对，就是那种东西。好，可能它是有创意，但是它其实就是一种哦，你看完了，然后你对到那个称号，觉得说啊，这名字好有趣，很炫，然后我就来分享。 所以 你觉得，然后你如果算出来结果其实很鸟的话，你就哦，这什么烂东西这样。其实就只是看大家心情好，就是我啊，不知道怎么吐槽，但反正我觉得那东西蛮无聊的。 因为很多名字什么粉红轰炸机，或者什么蓝色蜘蛛网、玫瑰同灵眼，就是这种名词接一个 什么你的乐团名称就会是你上一本看过的书跟你最近刚吃完的东西加起来这种。 对， 然后就会出来一个很无聊的词，然后你也不知道分享这个词 就是可以干嘛？ 因为它没有被赋予意义啦。 突然变得很哲学，是什么、啊？ 因为如果你有赋予它意义的话，它就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啊。 对啦，是啊。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看运气啊，就啊、哦，因为一般人根本不会真的去对应到一个啊，这个刚好算出来的名字就是对我，就是一个对我有意义的名字，一般不会这样吗？ 我觉得要那个人很会联想，那个人如果够会联想的话，他怎么样都可以觉得他有意义。 对啦，艺术家之类的，直接 diss， 直接 diss 起来。 不知道现在在听的人有没有这些艺术家？ 哎，艺术从业者啊，或是相关科系的学生之类的，对。嗯，还是其实我们就在 diss 我们自己这样， 因为我们很无聊啊， 对，嗯之类的。好，所以我们到底要叫什么？还是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图？ 梗图吗？也不是不行啦， 我觉得现在有点难找哎、欸。 好， 而且要找到跟我们的名字相关，真的太难了。 我觉得还是以我们的名字关联性来做。 来想一下， 没有，我觉得可以先想我们要从这个上架节目，我们想要在什么时候播？我自己预期是这个 podcast 它可以在吃饭的时候陪伴大家，也许是早餐、午餐、晚餐，因为像我自己有的时候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我会习惯看什么 Netflix 或是 YouTube、 嗯嗯对对对。 可是其实你长时间工作的时候已经在用眼睛了，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又打开一个频道或是一个节目在看的时候，其实蛮累的。 嗯，其实我觉得吃饭的时候看东西的确蛮分心的，但有时候就是还是会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就会还是一直想滑手机，就明明也没什么要看，但你就一直滑脸书啊、滑 IG 什么这样。 嗯、就是如果 有时候觉得蛮分心的。 除了听路人的对话，我觉得好像我以前很喜欢 听。听路人的对话。 我很爱听路人的对话、欸， 是不错。我今天午餐也有在听隔壁桌，他在就是一个妈妈们在聊他的小孩，好像考国中会考，然后就说他什么他小孩就是。他觉得他小孩很白目，因为他们就是好像学校有订午餐在那个会考考场，就他跟他好像是我不确定儿子还是女儿，就是他小孩跟他同学们就觉得说哦那些便当很难吃，这样我们不要吃那些便当，然后我们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麦当劳来吃，结果下午的考试就迟到，大考哦，大考就迟到进场这样。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哦，我就觉得那便当很难吃，就后来那个妈妈就说他们根本还没有吃到便当。他们是直接连便当都不吃，直接去买这样，然后那个妈妈就很不爽这样，然后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了。我听完觉得他小孩真超呛，然后还有说什么他忘记带那个透明的笔袋，因为大考不是都要用透明的铅笔盒或是笔袋。 现在还有规定这种吗？ 大考要，因为怕你作弊啊。 现在还有规定这种？ 好像还有。 我以为是不能带铅笔盒，就只能纸跟笔、欸。 没有，就是他要透明的、啊，因为怕你藏一些小纸条、小抄那些。 哦， 反正就是他说哦，我还送他去的时候还帮他，就是前一天晚上还检查他房间，我又看他抽屉，哎、欸，有个透明笔袋，我想说，哎、欸，我不是有叫他先准备好嘛，然后想了一下说，哦，我叫他先准备，那他应该是。就是不用带这样，然后所以他就没有带，就隔天到考场开车送他去考场之后，然后他就说：“哎、欸，啊，你有记得要用透明笔袋吗？”然后他小孩就说：“哎、欸，好像没有讲哎、欸。”然后过一阵就说：“哎、欸，好像有讲这样。”然后他妈就超不爽说：“哎、欸，我不是就有帮你准备，然后你不拿， 是一个 我觉得超好笑， 很呛的小孩。” 对，我想说那个小孩真的是偏皮。 哎、欸，我 比较皮、 欸我觉得很有可能我小时候是这样的小孩。我妈可能就大爆气，然后这人在吃饭的时候，在午餐就跟他的朋友大抱怨之类的。 太少根筋了啦，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 不是，等一下，你听这个人的对话，你听这位妈妈讲话讲很久哎、欸。 因为我跟他吃饭时间就重叠啊。 你就是很认真的。 因为他就坐蛮近啊，我就发呆，因为我手机没什么电，这样我就想到啊，不要滑，我觉得。我就吃东西，吃我的早餐，然后发呆。 我前几天其实也听到了一个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现在我跟我朋友去宁夏夜市吃麻辣臭豆腐这样，然后现在的那个夜市它其实都有桌子上面有隔板嘛，然后我右边的那个人、因为隔板的原因就回音很大，他讲话回音我都听得到那个反弹这样，然后他就在跟他应该是他以前的朋友对话，然后听起来是个大医生，然后他就说哦，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都要排戏，所以很忙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个冬季剧展，所以就是、 哦、大医生 我之后可能会当一个导助，很忙。 你刚刚说大医生，我以为是就是 doctor 大医生，我想说医生干嘛要排戏，医生干嘛要排戏， 不是啦，然后他就说、我之后可能要当导助，很忙这样，然后对面的人就说 哇，你现在是大明星了耶，然后我就一阵 那个人真的知道导助是什么意思吗？ 我想说哇，那是助理耶，那种很忙的工作，这样都不能休息，好累哦，这样。 可是我就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你太常把一个名词简称，然后人家会误会，因为叫导助，这样哇，导就跟导有关，就哇，你一定是什么很厉害的这样。 那是他的简称呢、啊？ 对对对，所以听的人不懂嘛。 哦、 oh. ，他说哦，导助哦，好像是导演跟导演有关的，哇，那好像很厉害这样。哦，其实就导演助理，然后就导演旁边记笔记打杂这样。 但重点是， 听的人会误会啦，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就叫冬季剧展的活动。然后他就提到， 该不会就是你学弟？ 然后就是我学弟，可是因为我不认识他，因为我已经离开学校了。 对，毕竟也是大学姐了。 我没有到大学姐啦， 胖学姐。 我们回到刚刚的主题。 我偏冒犯， 不是偏就是冒犯。 好，那我们要真的来好好想一下名字要叫做什么了。 嗯， 曼汉大餐。 你果然是谐音王哎、欸！ 我觉得这个很废，我觉得这个蛮废的。 曼汉大餐好难念哦、喔，因为都是四声。 曼没有都是四声，是那是曼汉大餐。你是不是想起健身的时候周以哲的？好。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之前跟曼行在同个剧组工作，然后那是我们剧组里面的一个梗，这样就是他把所有三声的字跟所有四声的字全部放到 一 句话里面，对不对？一句话里面去讲，然后念起来就很白痴这样。 其实我觉得曼汉大餐蛮好的、啊，就是一个午茶时间，然后跟大家讲三十分钟，就是希望这一顿餐就是大家可以吃得开心，也听我们节目听得开心。哇，我好会扯哦，我真的瞎扯。 什么叫曼汉大餐吗？ 我觉得可以叫曼汉大餐啊。 曼汉全席。 曼汉全席。 因为其实是满汉全席，满汉大餐是泡面。 哦，不能到用人家的名字、 不会不行，但我觉得这个词“满汉”这件事本来它原本是满汉全席。满汉大餐是用满汉全席去叫做满汉大餐，拿来当泡面。 OK。 对对对对。 就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满汉满汉 是很难念。 满汉好像一个王哦，就是什么李尔王、满汉王这种。 我觉得满汉王比较像是蒙古的王的。 你不觉得满汉王听起来很魁梧，或者是？满汉 之类的， 就是满汉王，一个匈奴的名字。 好，所以我们要叫 我们回到 满汉全席，还是要叫满汉大餐？ 我觉得满汉全席耶， 满汉全席。 哎、欸，大餐满汉全席。 我觉得大餐是不是比较一个比较亲民，比较。 我们来想象，就是万一之后有听众就会狂听我们节目，哎、欸，你有听那个 podcaster 吗？那个满汉大餐。 我觉得讲曼汉大餐好像会比较口耳相传一点，因为、 欸、你没有听那个 podcaster 吗？那个曼汉全席， 曼汉全席，人家一第一时间啊，什么是曼汉全席？因为全席，我觉得好像席这个字好像还有其他意思，就是 哦， 全席好像是另外一个词的 感觉，要打拳了。 全席很像一个什么日本动漫，然后那个。角色要进入一个全息状态，然后他的感官就会强，就是150倍的这种，就是、 okay. 哦进入全息这样，然后那个席是 席位的席， 坐席的席， 坐席的席， 对，全息模式这样， 哦、 然后就、 okay. 啊、全息，然后， 那你不觉得这样曼汉全息也蛮酷的吗？ 可是 如果照你 这样讲，第一时间会听不懂吧？我在想， 曼汉大餐， 我觉得曼汉大餐好像 好，那我们就叫曼汉大餐， 我会不会被告？ 不会啊，为什么？哎、欸，等一下， 会不会被某知名泡面品牌告？ 可是我们叫曼汉哎、欸，不是满汉哎。 好，所以我们就叫做 曼汉 大餐。不是说叫曼汉大餐吗？ 好， 我刚不是说，刚不是说全席就是太像，太不口语，然后你第一时间人家会听不懂。你 不是都会有这种？ 哦，你刚刚是 say 的吗？你出其不意耶，我真的没有料到你会 say。好，那好，那我们的名字就确定了。 对啊，就曼汉大餐吧。 曼汉大餐，好， 那想完名字之后呢，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做我们这个节目的 Jingle。 什么是 Jingle 呢？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好， Jingle 就是呢这一读 Jingle 就是就片头啦，应该是吧，铃声， 铃声啊， 好，反正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这样 属于我们的 icon 之类的。对，好，然后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设备。 我们的 其实就是一台小的 MIDI 键盘进到电脑里面。 这个键盘有几个键？考你。 37。 好，37。37键的小键盘。 对对对对对。 它上面有什么声音呢？雷。 我们现在目前设定是一个鼓组，就是它比较电子声响的鼓组。这种。 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 啾啾。 对对，就是有一些比较电子。 我们想要有一点，这是什么风格啊？ 就电子吧， 也不能， 我不知道、欸， 也不敢乱讲说是 low-fi， 对，不敢乱定义它。我好像不 也不能乱。我其实 好像不知道算不算 low-fi、欸。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我们喜欢音乐，然后我们玩玩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 jingle 的感觉， 找一个有趣的音色。我想一下， 这个啊。 好，那你想办法。 对 啊， 情有独钟。 这个比较喜欢这个。 好。 好， 我们试试看哦。 好，那我先有个节奏好了。 好，你先有个节奏。 然后那好，假设有这个节奏之后，我们要怎么？就我们要加自己什么？比如说，慢喊大餐， 好吃 这种。之类的吗？ 可以啊， 你就要加这种吗？ 好吃， 哦，我蛮喜欢这个 的，好玩什么的， 感觉到这个结束可以加这个。好，我这边这样，你上面那边你就一直按那个， 我先， 你就一直按那个就好 吗？没有，因为我刚才没有听完所有音色，所以我现在有点不确定还有哪些能按，我怕一按就毁掉。 那你现在找啊，你趁现在找。 我要这个啾啾嘛，然后还有什么？ 这有点太写实的声音了。顺便变丛林风。 哎、欸，我刚刚有一个仙女的音效啊，我要下凡。 你说这个吗？ 没错。 可 是你这样没办法切换， 对，因为它是不同八度。 好，那我们最后再把仙女下凡请出来。 哦，你说我之后在后置上吗？ 或者是對 啊，或是你要先按，然后我再切到我这个八度，然后我再翘节奏这样。如果你要当做开头的话。 哦， 或是你当结尾， 曼哈顿大餐等上菜的那种，上菜 上菜咯， 上菜咯等，是不是蛮有趣的、啊？ 好，那所以你那个是最后吗？ 所以我要讲上菜咯之类的。小当家，你知道那个中华一番小当家不是也都是会在最后一刻那个菜端出来的时候会有那个布条掀开，咣，然后就有那个敲锣的声音、 啊。那是吃完那个。太好吃会和主题曲相起， 我们的 podcast 太好听， 我是不敢讲了，我是不敢讲了。 好，我们赶快走。 好，我先有声有这个节奏，然后好，你试试看，我看来不来得及帮你切这个八度。 等等，我在听， 你是这个吧？这个吧。 我想说，不然有没有别的可以用？不然我就只能按这个。 你前面先按那个，我后面帮你调八度、 哦。那我就只按它喽。 好、哦，先这样试试看。我接错了、我接错了，我按到两下了。 你恐腔老师哦， 是这个。我接错了，抱歉，再一次。练习中。 你做效果，你做效果，你做。 不是我这样做，没有，因为我现在很忙，我现在很忙，我最后还要做这个。 你做效果、啊， 我要做这个嘟嘟这样。好，这样好，我现在很快速的来一次。曼哈顿大餐 上菜喽！ 你刚刚那个声音很像是网咖，然后时间快到了，说时间快到喽的那个声音， 好好笑哦！ 好，等一下我们好， 听起来怎么样啊？不知道，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节奏。那我们把它录起来。 好，我们就录起来喽。 就。 就 直接录， 就讲话哦。 好，讲好讲话。 我说就讲我们要有该有声音的那些地方， 就是做起来嘛，就把它做起来， 就直接现在一边录了。 好啊，没问题啊，怎么样？ 来， 好， 好。 好吃，好好听， 曼汉大餐 上菜喽！ 听起来好白痴哦、喔。 这就是我们制作 Jingle 的过程，我们绝对没有 say。 好，那我们先假设那个鼓组就是这样了。那我们换一个音色，我们现在录钢琴、电钢琴。 这样子在同时录 podcast 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把它叠起来啊？ 啊，我可能要后置再剪接一下，再把它剪起来。 好，反正现在大家听到的片头就是 我们，对， 我 们就是 不 同轨啦，对对对 ，jingle 了。 对、 就是 反正大家会先听到成品嘛。 对啊， 对， 大家会听到成品啊。 好，那我们就，那我们旋律要什么啊？如果前面是那个节奏， 嗯， 感觉要有一些旋律的东西。 刚刚是几个小节？这样好难算哦。小节，刚刚几拍？咚， 哒，咚。两，应该是两个小节而已吧。 嗯，那就想一个两小节的。 三四， 三 四，上菜喽，这样。 嗯。 讲上菜喽，好白痴。 啊，不然要上。 没有，没事，没关系啊，没关系，就保留啊，保留。好。 好。 好，来旋律的东西。 旋律。随便弹咯。 嗯， 我跟你讲，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谁是谁弹的， 对， 都只听到一段乱麻。 亂按你别，就一个 G 了。 哦，好 G。 想那么久，想太久了。 我不想要一个很俗套的那种。 可是我觉得要听起来简单呢。 哦，简单不一定要很俗套。 这就是为什么集体创作很容易吵架，就大家意见直接不一样。 哦，好G啊， 的确蛮俗套的。好，我承认，就如果这样接上去的话， 是不是？ 对，重点是要跟着我们刚刚那个节奏。 所以我们现在脑袋心里面要那个节奏。 咚咚， 还不然你用嘴巴哼。 太白痴了， 你用嘴巴哼，然后 我 来， 你来见，我来见一下，来，六六七 C 大调，八 咚大。咚咚哒，咚哒，咚咚哒哒，曼哈的。你刚刚有吗？ 我根本不知道哎、欸。好，这个音色很像那种童话故事，那旋转木马要开始启动的声音。 那你就让它启动吧。 所以又变成很像这种。 哦、你这左手伴奏的形式会不会跟那个鼓的那个 pattern 重叠或是打架？ 你口技一下，你逼一下。 好像不打， 太童话了呗。 你说音色吗？还是伴奏法？ 我的伴奏风格，还是我懂次打死你弹。 我钢琴不好、啊， 自以为自己会懂次打死。 钢琴不好。 我才钢琴不好，咚次打次咚次打次咚次打次咚次咚次打次咚次打次咚次咚打。 乱按，感觉按这个有点像是什么玩什么 We 啊，或者什么 Overcook 啊会出现的音乐。 当然，就是一个 BGM 的感觉嘛。 我 就是一个 是我们要的效果啊， 是我们要的效果啊。 对。 刚弹成那样不说，对我们不会太 乱弹、啊，就自己乱按了。 对， 好像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这样会听钢琴的人现在在听，我们就觉得我们 胡闹，会超痛苦吧？有学音乐的人在听的话，你也坚持用左手那个伴奏， 好，那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伴奏啊！ 等一下听到这边都会关掉了，怎么办？ 还是这样，在最后面就好了。 你说第一个四拍先不要进旋律， 嗯嗯， 哦，可以可以啊。 好，那就暂定这样了。那我们先把它合起来看看。 好。Hello。 Yeah。 好吃，好听。 曼汉大餐 上菜咯，好厉害哦，完成了耶，我们的 Jingle。 为什么？就 有很厉害吗？ 因为不是，因为很少人就是一边录 Podcast 还一边做 Jingle 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蛮有趣的。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集 Podcast。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样这集超无聊的、啊？ 我希望 就在闲聊的。 我希望我们不会很无聊。如果你们觉得很无聊的话，那我们会尽量有聊一点。 对，之后可能会有其他不同的单元啦，不同的主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拭目以待，我也很期待。 我们到底会做什么事呢？ 好，所以如果你喜欢听我们今天的曼汉大餐的话，你可以上 YouTube 或是 Spotify， 或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平台，一定就是 YouTube 或是 Spotify。 这什么？什么啦？ 找到我们，订阅我们曼汉大餐。曼是女部的曼，汉是 没有水的汉， 很好， 没有水部， 就这样，拜拜。 拜拜。